好啦，翻嚟第三节嘅星期二得道，咁啊罕有地咧，将呢个叫做咧，呢个叫做国情啊，摆喺头两节，因为咧今次真系一个好特殊嘅情况啦吓，咁、而且咧一个叫失踪人口都突然间出翻嚟啦，呢、这个叫做李克强啦吓，咁啊，所以我哋咧就将佢摆头两节俾大家听，咁啊跟住咧。就記得大家都兩節都冇提大家撳廣告，因為咧其實而家我哋嘅忠實聽眾啊都已經識做啦，自然咧就會幫我哋 click 廣告啊，咁啊 like 埋啊咁樣，所以咧我哋保持到每一節都有千幾 like， 其實都十分之感謝依班忠實嘅聽眾啦。 啲聽眾去咗種咧自然反應嘅效果，簡直 係哦係啊，即係咧 平均一節都過千啊，真係真係感謝。 即係咧已經係一個叫做。本能反應啊，係嘛？ 同埋啲 comment 咧，都會我都有望下，見到啲評論都會寫住支持、喜歡、加油嗰啲咁 嘅，係啦。我哋啲忠實支持者真係好好嘅，真係全靠佢哋撐啊，先做得老落去。如果唔係，真係可能會接台。 勇於亮劍嚇， 係。而家唔係喎。而家大陸係勇於不亮劍喎、 哦。大陸唔同啊！我哋而家同大陸相反，我哋咧，我哋就唔係韜光養晦嘅，我哋嚇。 我哋向啲惡意留言者潑墨，我寫住潑墨兩個字。 咁樣嗱，咁啊呢節咧，其實講翻一單都係開心嘢啊嚇，因為咧泰國咧就有一個叫少年足球隊，叫野豬係嘛，咁咧就喺呢個青萊府啊，泰北嚟喎嗰度係嚇，就即系练完波啦，咁咧就去山洞探险，吓咁啊一个教练25岁嘅，就带咗12个僆仔，全部都系平均12、13岁咁样嘅啫，咁就去探险，哇点知咧就遇到大雨，就喺呢个山洞里面咧就被困，一困就困咗10几日，初咧啲人咧谂住死啦，其实冇即系觉得 好难救嘅， 冇得掹啊，因为咧呢个山洞原来全长10公里，大家知唔知10公里系咩概念吓？10公里啊 ，Johnny， 因為你又行開山啊，你講下10公里咩概念？ 十公里如果你平時跑步咧，10公里咧都差唔多跑一個鐘嘅。 哇！如果由尖沙咀 跑，呢個講緊跑，距離就難計。如果你行山路行10公里咧，其實係好遠嘅，即係你講緊你可能一個鐘行2、3公里。即係如果你毅行嗰啲，你唔係真係好快嗰啲隊咧。如果你講緊10公里，即係你起碼講緊係4、5個鐘頭嘅山， 搭的士係100几蚊㗎啦， 冇錯，相當。咁你嗰個係仲要係山窿添，唔係山路添，即係冇梯級俾你行嘅。咁可以想象到其實嗰條路係幾咁遠。 最好迂迴咧，可能有啲位可能又好窄啊，有啲又喂有積水嗰啲咁咧，過唔到去。 係，我睇翻嗰幅圖個地形，其實佢係即係佢又唔係向下，又唔係向上，但係就係一個。好入打橫嘅一個橫切面嚟，所以變咗佢一落雨咧，佢啲水就填滿曬嗰啲窿位啊，令到佢哋變咗佢哋出嚟嗰條路係變咗有啲地方係水填滿咗出唔到嚟。 所以， 但其實嗰個窿係好窄嘅啫，我見到。 所以你見嗰啲咩潛水人員嗰啲位咧，係要有啲要去到潛水人員咪就係咁解咧，因為有啲位直頭係水都浸曬 潛過去。 咁呢單嘢咧，初佢哋失咗蹤啦嚇，咁啊跟住咧有啲搜救隊咧去揾佢哋咧就揾唔到嘅，就以為咧就佢哋全部都即係救唔翻啦嚇。咁啊因為咧佢喺部分嘅山洞口或者近住山洞嘅地方咧，就見到啲鞋啊、袋啊咁嘅嗰啲嘢。咁原來咧佢哋可能當時除低就入去探險，咁啊一大雨嚟咧就浸咗，就封咗條路， 就封咗出唔到嚟， 封咗出唔到嚟。咁啊曾經咧佢哋泰國政府咧。都動用了很多方法嘅，又在山上面鑿窿啊，希望在上面開個口啦，跟住救佢哋啦，跟住派潛水員落去。 咁樣好危險嘅，其實係鑿窿係真係唔得嘅。混咗山窿，通常你鑿窿就有機會整冧個山窿。 係。 再進一步整冧佢。 係。咁啊變咗咧，之前咧就派咗一個叫潛水員入去啦，那個就係一個前海豹，即係泰國海豹嗰啲突擊隊。嘅成員嚟嘅，咁但係嗰個咧就因為去嘅時候咧就夠，翻嚟嘅時候唔夠氧氣，就窒息就死咗嘅。咁啊呢個咧係即係成件事唯一一個即係死者啦。咁變咗咧，即係大家都為佢難過啦，係嘛？咁啊當然而家救翻曬所有人出嚟咧，咁佢起碼都叫有啲價值啦，係嘛？如果唔會話如果你救唔翻，咁啊梗係死得冇價值啦。 咁啊更加慘啦，如果即 係因為今次咧。 有人將好多年前智利有單礦難咧，大家有冇印象呢嚇、啊，智利 哦，好多人， 好多人困咗幾十日啦，即係喺個礦入邊啊。咁啊，但後嚟咧，全部礦工都好似救翻曬出嚟嚇。咁嗰啲礦工出到嚟，梗係恍如隔世啦，揾咗幾十日，好似個幾月嘅，揾咗成四五十日 嘅。好耐，嗰次好耐嘅。 嗰次好耐嘅。咁啊，今次咧，其實都已經好多日噶啦，都十八日噶啦。 同埋嗰班係小朋友嘛，都十零歲，係咪先？更加驚啦。 即係十二三歲。咁有啲咧，因為原來咧裡面咧。因為泰國即係清萊咧，依個係一個泰北地方嚟嘅，再上啲係金三角噶啦、啊，所以咧佢有啲學，其中有啲學員咧係禪邦過嚟嘅，即係咧緬甸嗰邊，禪邦即係嗰啲當地啲軍閥啦、啊，因為佢哋喺泰北咧就有禪邦、有雅邦、有嗰啲即係大家有睇異域啊，就知道啦、啊，因為當時有啲中國嘅軍人啊，走咗去嗰度，咁啊喺嗰度， 係 啦，國軍嚟嘅， 當有 國民黨軍隊去咗嗰度，咁咧就建立咗啲地方勢力，咁啊後屘咧就同啲土著咧就結合咗，咁有幾個地方啦，禪邦好似都係爭取獨立嘅啊，咁佢其中有啲咧就係當地冇身份嘅，亦都有個唔係本身唔係一個足球隊嘅，不過咧因為同個龍門老友就跟埋去，咁啊死咗啦，不過咁啊一齊混埋。咁啊！今次經歷咗，即係經過咁多日以嚟，係啦嘅即係諗方法去點樣救啦。因為咧，你嗰個潛水要潛好耐嘅，唔係話一時三刻可以潛入去。仲有喎，潛入去要潛翻出嚟噶嘛？你出翻嚟唔夠氧氣，一樣死緊噶。咁所以咧，嗰個救人難度其實都幾高下嘅。咁啊，終之分開三日咧，就救翻曬所有人出嚟，咁大家都即係都好高興啦。 咩最虛弱係嗰、那個足球教練啊？因為話原來佢一早咧就已經將啲食物啊 俾曬啲學生， 俾曬啲學生，話自己飲咩嗰啲棕榈石滴落嚟嗰啲水咯。 係，因為你嗰啲叫做下低嗰啲水唔飲得噶嘛，嗰啲污糟噶嘛，一飲咗肚痛啊，仲大鑊，已經冇嘢食落肚啦，仲要屙，仲大鑊。 集體咧十幾人一齊屙都幾大件事 嘅。哇，好大鑊！咁今次依班細路都算係好好彩啦。咁泰國其實最近都算即係都幾多事發生，因為旅遊國家咧，咁當然好多啲觀光船啊、觀光嘢啦。咁依個係布吉島啦，就係、是、南邊啦。咁布吉島咧就有個觀光船咧就沉咗，咁一死咧就死咗成四廿幾人喎。咁而且呢四廿幾人咧好多都係依個中國嘅遊客。 咁點解咧？好似話咧，佢哋係集體咧喺淘寶買飛，即係買飛去呢個團嘅喎，即係呢個觀光船嘅團嘅喎。咁同埋話嗰陣時咧，其實都 即係團購， 係啦，喺淘寶團購。咁其實當時咧都勸過佢哋唔好出海嘅咯喎。 哦，因為嗰陣時好似話落雨同埋嗰啲即係天氣唔穩定啊。 係啦，佢話唔係我淘寶買咗俾曬錢嘅喎，咁退錢點啊？退唔到啊？咁算啦，我照去咯。 哦，呢個 咁咪領嘢啦。 唔係喎，呢個同呢個。近依幾年嚟，中國人去逢係搭飛機咧，一到飛機誤點啊，即係大陸即係香港叫 delay 啦嚇，咁啊大陸叫誤點啊晚點咧，佢通常咧就一係咧就去地勤嗰度就揾空姐出氣嘅喎，嚇一係咧就去，係啦，一係咧就 去，掠地係啊，係啊，啲錢又掠地嘅， 咁變咗咧人哋飛喂。危險先至唔俾你飛啫，又唔係特登同你對過唔去。咁你話夾硬上架飛機，邊個同你飛啊？咁今次咧，如果你咁，即係如果你嗰個資料係冇錯嘅話咧，咁依班其實都係真係叫做咧，叫做天堂有路你不走嚇、啊，地獄無門闖進來，仲要喺淘寶咧買地獄門票。 仲要淘呢個啊飛？ 喺淘寶淘呢個地獄門票翻嚟咯，係咪先？咁唔係因為講真嘅。好多中國人嗰種心態咧，其實真係好唔要得。喂，我俾咗錢嘅喎、啊，嚇、啊！你哋一定要，你一定要開船喎、啊，係嘛？你唔開船，咁我冇啲錢點啊？你退翻俾我啊？又話冇得退，又話剩。咁喂，危險就唔開船噶啦。咁你要開船啊，咪好咯，咪送你去死咯。 但係其他人陪你死喎、啊，而家個問題係。唔係淨係你死喎， 班遊客咁，你仲有其他人噶嘛？ 我唔係啊， 你本身 最近唔係我睇新聞，好似話大部分死都係死嗰班。 大部分你都話啦，你唔係全部。 哦，咁係，唔係全部。唔係，因為佢架船咧有二百幾個人嘅，咁啊死咗四十一人定四十二人啦嚇，咁就話好大部分都係嗰啲遊客，咁啊因為咧佢其中嗰啲團咧就係佢話依個係咩參加嗰啲零團費嗰只團啊，據聞嚇。 有零團費啊！ 係啊，據聞係嗰只嚟㗎。 咁呢個叫船主啊，都俾呢個船主咧，都俾呢個泰國警方拘捕咗，就話咧，因為喺惡劣嘅天氣之下咧，佢明知唔應該開船，但都照開。嗯啊，咁啊，即係講真咧，旅遊嘅事咧，講真咧，泰國成日都發生呢啲事噶啦，因為咧多人去旅行啊嘛，多人去旅行嘅時候，你發生機會梗係大啲噶啦。 喂，可能同埋在座幾位咧，可能我哋幾位主持咧，可能少去用淘寶啊。我識有啲朋友咧，都會喺淘寶咧訂泰國嗰啲嘅旅遊車嘅包車嘅，咁、哦、我都要小心啊！ 泰國旅遊包車啊，你嗱，因為咧最多啲人搭嗰啲就係、是曼谷去依、這個叫做芭提雅，咁啊或者咧去布吉，去布吉啊再遠啲啦，去布吉島再遠啲啦嚇嚇。咁、啊、如果你話亦正常咧，千零匹就有噶啦。即係曼谷去芭提雅，咁好多時候咧，嗰度有啲好多的士啊，甚至乎而家嗰啲 call 車 app 咧，你都可以係用 call 車 app 嘅。咁淘寶係咪平啲咧？我唔知喎。 一定啦，有啲會吸引到啲人去訂。 咁平啲一定有啲風險啦，即係可能係嗰啲司機梗係冇咁專業啊，咁或者搶生意啊，或者搏命啲啊，又或者冇咁即係可能危險啲啦，係嘛？咁好多時一分錢一分貨，你用到最平嘅嘢去買咧，人哋梗係冇咁。即係冇咁保障啦，所以咧好多時候都奉勸人哋，你出門旅行，你係求第一時間係求平安， 即係使多少少錢咧，都唔好慳 嘅。即係你唔好話咧慳咗少少錢咧，就揾自己條命嚟教飛。 係啦，即係你玩咧，我玩賓之針啊，咁啊，我淘寶買過嗰啲降傘啊，咁樣啊，或者 唔係嗰啲唔係降傘啊， 租嗰啲 自己整條彈弓去啊， 係諗住平 自己整條橡筋去。 你冇理由話啲慳啲錢噶嘛，係咪先？咁啊，講起依個泰國咧，咁啊，另外有個國家又係最近多災多難喎，嚇、呢個日本喎、 哇！落雨都落到咁啊！ 因為日本咧係 叫啲人講下咁 啊，係咧嗱，日本你成日研究下啦，你成日都有學日文嚇，你對日本一定認識十分之深噶啦。今次依個暴雨咧，係咪近依幾十年來都好少咁落咁大咧？ 佢有梅雨時分嘅，即係。成日落雨啊，但系落到咁咧，就真係好似冇乜點見啦。 好似冇事，落得咁犀利。 未見過，即係近呢幾年未見過，因為佢呢啲叫梅雨，但係都唔係搞成。 計正日本咧，都係一個成日打風嘅地方嚟。其實咧，佢就唔會話唔適應付大雨嘅。但今次咧都搞到咁嚴重咧，就證明嗰個落雨嗰、那個雨量嘅降雨量非常大。 同埋咧，日本咧照計你嗰個渠務咧係做得一定比中國好噶嘛？咁冇理由你。即係好多地方嗰啲會好似出現東莞啊、佛山啊、即係嗰啲叫做廣東沿岸嗰啲情況。 佢好多都 係 啲鄉下少少嘅地方浸嘅。你見到浸咗咧，即係剩翻間屋頂出嚟嗰少少屋頂咧，其實係啲平，即係佢係幾層嗰啲咁嘅 兩層高嘅平房， 嗰啲單棟屋。即係 但 係 唔係喎，城市都有喎， 都有啲 城市都有嗰啲喂，好似山洪暴發咁樣嗰啲水流到好誇張嘅喎。 有，但係佢其實最大鑊就係嗰啲咁嘅。鄉下地方嗰啲大鑊啦，嗰陣要揾人咧，揾成揾呢個 要用艇 救生艇入，揾啲橡皮艇，又救啲老人家出嚟，有好多都老人家嚟嘅。 好多嗰啲鄉村地方都係老人家嚟。 好多老人家噶， 我見啲新聞咧都係死亡人數都係多數都啲老人家，佢哋咪走唔切上屋頂嘅啫。 通常係走唔切，走唔到，因為你老人家本身行 動都 慢， 都唔會咁快啦。 同埋爬到上屋頂，我又唔知寫 SOS 咁。 唔係啊，人好多時候咧，你老人家可能聽覺又差啲，你都 feel 唔到有咁嘅意外嚟，咁啊走。 都未必擒到啦， 系啊， 你有少少體能先擒到噶嘛。 哦，正常嚟講咧，老人家冇可能擒得上屋頂嘅，唔係話得罪，喂，我都擒唔到上屋頂，你話老人家係嘛？咁所以咧， 呢個都要講體能噶， 呢、這個都講體能嘅， 講少。 咁今次死好多人喎，死百幾人喎已經嚇。即係嗰個死亡數字好似一路 過咗百㗎啦， 係啦，都喺度一路咁增加啦。 其實大家諗翻咧，冇幾耐之前咧，其實大阪先啱地震完咧，又有啲人死亡嗰啲咁樣咧，其實真係好可惜嘅。 其實都今年都算係幾多事發生嚇。 主要喺嗱，而家呢次水浸主要西日本咯，咁啊包括埋大阪嘅， 即係關西。 關西再西一路向九州，九州四國都浸曬㗎啦， 去到咁遠啊！ 係 哦，咁啊真係 福岡啊嗰啲都有份嘅，鹿兒島嗰啲都浸㗎。 所以有時咧行啲地鐵站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發現咯？仲見到嗰啲日本樓嗰啲廣告咧，即係有時覺得大家停一停諗一諗啊！真係 咁其實買日本樓唔好話買邊度樓都有風險，問題咧你一定要自己去親身了解，就唔好信人哋。去聽人講啊，邊度嗰啲回報率高啊，抵買啊！喂，人哋冇二手市場㗎， 嗰啲樓真係冇二手噶，你買咗就你買咗你就係業主嚟噶啦。 你買咗就、啊、你買咗就一世噶啦， 係嘛？永遠係屬於你咯嚇。 睇下會水浸浸埋 啊！如果水浸浸埋就好難好難有咩補救措施噶啦嚇。咁啊，呢節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咧下一節翻嚟再傾啊。